起点，和颜面前是出水的芙蓉面。风刀太短，怎刮得掉岁月的纠结？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。

缺乏真的我，从感起好应该自量，面对高贵漂亮的幻想，便妄想高攀达到金奖，何时落到这收场，苦死在你的手上，风花月似戏一场，为融入你

全忘了，会再见的几步餐厅，你先上了那辆离开时间的车。别再见了米尔达哥，回不去的时光乐土，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，和青春一起退落。 左边，再右边。

里闯一闯，不轻易不自已，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